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杰登。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我哋之前讲过呢个《白英雄传》嘅翻译就有咗少少问题啦，详情可以睇翻我哋新闻。我哋喺度都提少少嗰件事啦。佢嘅英文翻译入边咧，掺入咗少少政治正确嘅元素，咁啊大概系咁啦。但简单讲就系呢、这个假定咗某啲嘢嘅性别。咁样嘅一个笑话啦，其实就咁啊，有人就想系话，其实咧呢啲咁嘅情况系好常发生嘅，原因就唔系话政治正确，而系佢认为呢啲系美国嘅文化嚟嘅，咁某程度亦都算系嘅事实嚟嘅，但系佢将呢个嘢理解成为咗呢个美国人就中意讲，就会有呢啲咁嘅。话其实未必一定是政治审查嚟噶，即系可能其实算唔算一个自嘲嚟嘅啫，即系咁样。但系佢系佢认为美国系有咁嘅文化，点解呢样嘢系叫做本地化翻译？我哋玩 ACG 嗰阵时，即系无论系边一项都好啦，大部分是日本嚟噶嘛，而家识日文啦，细个唔识噶嘛，所以有冇中文版喺细个系好重要的一件事嚟噶嘛。当然我哋细个系冇嘅。 冇关，对我嚟讲呢个唔系考虑问题，因为喺我嘅年代，甚至好后。嘅年代，从来都唔存在所谓嘅中文版一样嘢嘅。由任天堂，由红白机年代到超音年代，到开始 PS 一年代、PS 年代，去到几去 PS 三年代先开始多比较有中文嘅游戏。当年玩机战全日文，全部日文。我写点解啲人要睇攻略啫？边个人会话玩唔掂啫？就系、是、要睇啲剧情啫嘛。啲人睇攻略。 咁咧就驳驳你先啦。其实咧喺任天堂时代就已经有中文游戏噶啦，即系但系嗰啲咧系某啲人去魔改出嚟嘅，即系修改网络嗰啲，令佢勉强显示咗出啲中文出嚟嘅。而且亦由于个容量问题，仲会出现好多各种各样嘅奇奇怪怪问题添。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当年喺红白机年代啊，唔好话中文啦，汉字都好少见嘅。呢个系关佢个记忆体啊嘅限制啊。令到佢连汉字都可能表现出嚟，所以大部分都系平片假名嘅啫。咁啊，但系唔紧要啲啊。咁但系都依然系有人做到，尤其是超游年代 M D 啊嗰啲，其实系有唔少改咗个去中文嘅版本嘅。虽然香港就唔系好流行， 有汉化组嘅嗱、啊，有讲一个依家所谓叫汉化组游戏咧嗱。一般我所谓讲汉化组嘅，其实就叫做非官方嘅，纯粹只系个人热情嘅译嘅啫，即系啲动画咁样游戏都有。有啲特别就系、是。情况咧，其实啱啱遇到嘅，咁我就啱啱好买 stream 就买咗人灵，咁人灵咧，其实喺 PS 里面咧系有中文版嘅，但系咧唔知道开中文版系咪因为跟住 Sony 嗰个版权啊，咁咧佢 stream 版就冇中文嘅，咁咧如果你要玩中文咧，就要喺就 download 字幕转落去，我失败咗，咁结果我都玩翻日文版啦，冇所谓，翻当年我都玩日文啫，咁系有汉游戏都系有汉化嘅，而家 stream 年代。 唔使而家嘅，其实当年都有，但系而家梗系越来越多啦。意思大部分叫做比较大作啊，无论佢有官方嘅中文都好啦，还是佢啲咩都好，佢都系有唔同嘅翻译嘅。所以咧，呢个翻译上边咧系经常会出现呢样嘢。我最常用嘅例子就系蜡笔小新，新闻入边都用呢个例子啦。原本入边小新讲嘅台词系讲紧日本嘅某个综艺节目，我唔记得咗系乜嘢啦。但系去到我手生揸住嘅香港东立嘅中文版。又有人成日想问，原来香港仲有东立噶？ 有 系有嘅，但系而家嘅香港东立系冇，好似冇咗香港东立专有版本，我唔系好肯定啊。因为我上次同佢老总吹已经系十年前嘅事嚟，咁总之佢入边譬如嗰个同一个情况，咁小新讲嘅咧就系、是、佢就系形容嘅就系一笔勾销，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阿嘟嘟姐做主持嗰、那个啊？呢啲叫做本地化，因为佢直接将嗰个日本嘅综艺节目去讲俾你听。你都冇反应嘅，但系如果佢讲一笔勾销，理论上如果你系香港人，应该大部分都会理解到佢勾紧乜嘢，即系呢个就叫做等效翻译喺翻译上边，即系佢系虽然个嘢内容唔一样，但系佢做到嘅效果一样。咁《白英雄传》入边嘅情况其实系咁样嘅，但系呢样嘅所谓等效翻译一个好大嘅问题，好大嘅前设就系、是、你对应嘅翻译要对应嗰个地区，即系譬如啱啱讲你用翻一笔勾销呢个例子。如果你一个台湾人睇咗呢本嘢，阴差阳错揸住咗本香港版嘅蜡笔小新，佢睇唔明啊。但系呢个情况通常系调翻转，我哋香港睇到嘅就系我哋睇嘅漫画有部分系港版嘅，但系更加多系台版，尤其是而家近年，以前咧都还好少少，香港出版社仲争气少少年代咧，系只要比较大嘅作品，通常都有港版嘅。譬如我屋企有一套。 啊，嚴格嚟講係兩套鋼鏈，一套係港版嚟嘅，一套係台版。然後我就可以逐一對佢哋啲翻譯啊，即係啲嘅嘢，跟住會發現呢個東南係幾咁鳩 hea 嘅，即係不過咁唔緊要啦。如果係純粹係翻譯質素，我哋仲可以忍下，但係如果係本地化翻譯，就會出現好多問題，錯位咗變成，即係尤其是近年台灣出版社好多時會順便。你翻开以前嘅台版书咧，你会见到限金马台盘出售，佢会咁样写嘅。 系啦， 即系金马台盘，即系金门马祖台湾澎湖列岛，即是现。 即凡喺中文区啦，所谓嘅。 即系我哋统称嘅台湾啦吓。咁但系而家咧，好多时繁体中文版就繁体中文版冇噶啦，包括咗香港同澳门。如果你翻开以前香港版嘅漫画咧，后面就写住限呢个香港澳门。通常香港澳门嘅翻译就会绑埋咗一齐噶啦。港澳就好少再分开㗎喇。但係港澳、台湾、中国通常係三嚿五分开嘅嘢嚟嘅。近年就越嚟越多将港澳同台湾车埋在一齐，因为你都係繁体中文。个諗法大致就係上你哋都係繁体中文都睇得明㗎啦。喺呢个前提之下呢，你再搞本地化翻译呢，就好多时会出问题㗎。而我哋香港人呢，其实通常都係蚀着嗰边。就是因为佢嘅本地化系本地俾台湾人睇嘅，包括但不限于呢个主音文，佢系经常我记得最多嘅主音文就系机车，喺真系十九几年前啦，十九几年前嗰阵时仲系台湾仲系好难讲呢个词语的时候，即系指一个人好应该点机车个字应该点翻变翻做香港嘅讲法啦，即系讲个人 好难译嘅呢个，因为其实好多所谓有好多闽南话咧出嚟嘅嘢咧好难译嘅，嗱呢样嘢咧就几妙嘅，就系我哋好香港人咧，即系我啦，识好多所谓嘅闽南话咧，其实纯粹咩睇台湾漫画。 台版台仔搞出嚟噶嘛？ 因为所以叫做咩？所以咩靠北啊嗰啲乜嘢，全部都系喺台湾慢慢学翻嚟嘅。 吓，譬如啱啱讲机车呢样嘢啦，写有嘢唔会真系写成呢个电单车个机车咁啊，但系佢成系机反，即系讲基本上系实际上就系闽南语写女性嘅生殖器咁啊，然后将佢嗰个发音当成系普通话嘅发音，或者个国语啊，睇你点睇啦。然后写翻出嚟就变咗机反。咁有啲人講都係覺得咁樣都仲係太淫，係都係太過粗、粗言穢語，即係我哋嗰啲調喇聲嗰啲咧， 即係簡單 就會 好撚閪 近音啦， 中文就好撚閪，講完就咁樣啦意思。 啊，咁啊，總之呢類咁嘅嘢就會變成就係佢哋會好多時一啲發音的時候咧，因為日本原文嘅情況咧，可能就會係個人完全唔知嗰個咩字嚟啊，純粹就用片假名寫翻出嚟，即係日本模擬翻個發音啊。咁佢喺如果等效翻译嘅话咧，喺台湾就会变成就一基于等效翻译原则，就会用咗呢个注音。咁我哋香港人睇咧就即系大概有一半嘅注音符号我系认得出佢嘅，原因都系因为啲漫画好 Q 咗有问做，但系往往我都话好 Q 麻烦噶，甚至有时我要影低佢，真系走去问我台湾啲 friend。咁当然而家有 AI 啊，成日嗰啲啦，当年冇噶嘛。要走去问台湾 friend 呢个嘢咩意思，即系好烦噶。即系如果系嗰啲常见嘅字，我仲可以认得出。即系啱啱讲机车嗰类啦，即系而家冇人讲噶啦，机车即系咩是但啦。即系佢呢种咁嘅在地化翻译，其实系好影响我哋。但系咧，我哋香港人就一定知嘅。如果你系香港人，而且睇漫画的话，一定受过噶。甚至哪怕你唔睇台湾漫画，你都会嗰件嘢可能系香港销售噶。即系譬如呢个台湾国村。入面有呢个港版嘅台湾国村嘅书㗎嘛，甚至有一段一度佢係变咗做香港国村嘅排名排香港国村，但嗰嚿嘢翻译本身都仲系台版嘅，依然系会有呢站问题㗎。虽然相对嚟讲国村喺处理呢个问题上面啦，如果佢嘅版权系包括埋香港呢，佢会比较尽量小心唔用在地化翻译，宁愿用通用翻译。会比较多，比较多咋，唔系个个都要，仲要睇边个译者噶，或者系咩情况啦，仲要睇埋。我哋始终系受害者嚟噶，呢类咁嘅情况，仲包括另一种统一翻译，以统一翻译为荣，令到某啲嘢变成好翘口三收。最多嘅多人讲嘅例子，当然就系比卡超咯。我哋由细到大个译名都系叫译比卡超噶嘛，但系佢之前以统一翻译呢个名义， 哇，头痕啊！ 将一大铲 Pokemon 嘅名字全部统一，而且通常系以 呢个台版为依归，其次以呢个中国版为依归，香港版几乎系无视咗嘅， 无视嘅，香港系永远香港永远被无视嘅，吓呢样已经惯晒噶啦。 所以佢嘅某啲人嘅思维就系台湾嘅市场比香港大，所以乜嘢都系迁就晒台湾，而啲台仔系唔觉噶，佢当非常偶尔嘅状况之下反翻转之后咧，佢哋就屌老母噶啦。我记得有一个例子系托根。即系之前出 Top Gun 二啊嘛，咁大家知道 Top Gun 嘅翻译我哋嘅版本就系叫壮志凌云啊嘛。啊，先讲好大的一根枪系恶搞嚟噶，冇人用过嘅，中国用嘅都系壮志凌云跟香港嘅。咁某个平台翻译嗰阵时用咗壮志凌云呢个名，啲台仔就开始屌老母啦。咁紧你用一次半次香港译名，你哋就咁样喺度叫。咁我哋日日要食你啲台湾译名嗰阵时，我哋有冇屌个老母咯？ 试咗咁多年都系咁样啦，屌！ 咪系咯，即系口不二一次半次啫嘛，而且仲要系唔影响你理解。我已经唔讲舒唔舒服啊，好唔好睇啊，顺达啊嗰啲嘢啦，即系唔系都关顺达啊事啊，连个信都冇啊！我睇完根本就唔明 白。台湾译名系不嬲咯，台湾啲翻译其实好唔客气嗰句，其实都几多好閪啊！ 即系你可以话系文化问题，大家习惯，而且调翻转，佢哋对佢哋尤其是电影译名都好多意见 嘅。 所以 台湾嘅翻台湾电影嘅翻译咧，系一个字，系从来咧睇嗰啲台湾嘅电影译名咧，系呃系呢个系睇到咧头痛嘅，完全唔知乜。所以而家向以来咧，香港电影嘅香港电影咧，佢翻译译名咧系从系可应该我就系华文嘅首屈一指嘅。佢香港人改帮啲西片改译名咧，系天才嚟嘅。 虽然啊， 佢头先讲壮志凌云咁，屌拗白咩？总之就总之一栋奇洛里维斯片就唔知乜咩少少咩啊。总之佢某个演员咧，佢系会同一类译名，一类同一种名叫嘅。咁咧就大家睇拗爆头嘅，明唔明？又同佢狗唔拉更。总之就因为个演员系做开呢类戏，咁同一类译名睇头都痛嘅。 魔鬼终结者 系啦。咁乜终结者咪终结者，跟住就逢亲有阿前州长就乜终结者喺度拗爆头嘅。 嗱呢啲有部分其实都系国情问题嚟嘅，譬如呢个中译就偏向系直译嘅，咁有时直到过咗龙添，即系大家成日讲嗰个就系呢个《Big》之后，即系 Day After Tomorrow， 理论上的确系 后天，但系你真系写后天就。有啲那个，虽然嗰个系好少数嘅翻译案例嚟，大部分佢都系真系直译字面直译。香港会俾个好靓嘅名俾佢，往往无视原名，重新安个名俾佢。 但系好正个名。 睇咯，睇情况咯。有啲咧就会变成香港人中意食字，其实唔止香港人，中国人都中意食字。其实食字系呢个世界共通语言啦。不过问题就系你食紧咩字？ 日本食啦，成日食啦。 系啊， 呢啲大真咧。 嗱，佢哋会批评我哋就系当我哋用粤语发音食的字食得好靓的时候，佢听唔明，因为佢唔系用粤语发音，个字食唔到啊，变成有时可以咁啱食埋嘅，但系有时唔得，会引起啲问题啊。其实呢都系同关在地化问题事，即系语言引起嘅问题。因为粤语我哋用嘅粤语同佢哋用嘅国语啦，即系虽然啦，又俾我用我讲多句啦，你同佢哋讲国语嘅话咧，你有大概四分之一机会俾人屌老母嘅。因为他们认为国语是一种压迫，即是详细你自己 Google 太戇鳩，成件事嘢太长，我唔想讲咁多。总之，会翻译会因为地区性的影响啊，就但是调翻转讲就是对厂商来讲咧，佢唔发 KK 啊。当然最好就是一个版本通天下咯，甚至对他们来讲，他们有时都会食到啲咁嘅嘢噶，就是比个更大嘅市场压迫就系中国市场，好多有啲直情就系中国翻译，然后将佢简体转繁体，就车咗落去当成繁体中文版， 系多咯。 然后佢哋 之前 FGO 咪咯 ，FGO 嘅台湾其实就系只不过系将中国版车过去嘅啫嘛。 嗰个直情就系中国特制版，即系佢连个程式码都系抄，唔可以照抄咯。系 好妙嘅，喺最新嘅例子就系人龙八咧。中国版同埋香港版是完全唔同嘅，即系另外独立翻译嘅。中国版嘅角色名是唔同嘅，叫中国版嘅个类，其中女角叫圣希，香港版叫善希嘅。 同 埋啲字眼啊，嗰啲都唔同嘅，即系佢唔系话纯粹卡，唔系纯粹繁简转互转，跟住执下字眼，而真真正正地系两个字两套译法嚟嘅。 因为仲会有个翻译习惯嘅方面问题，未必系好，但系话好似啱啱讲电影名嘅例子，到底系直译好啲啊，重新命名好啲啊，定系啲无端系列化嘅呢个玩法好啲？其实未必有一个高低嘅，问题就系唔习惯。 你習慣咗香港嘅翻譯，你睇台灣嘅翻譯，你就會發現有係有唔同嘅，連個通啊嗰啲嘢都唔同。尤其是台灣翻譯有個好特點咧，就係好累贅嗰啲嘢。即係我而家開始進行一個動作，我有講句乜嘢啊？什麼都冇有，成句都係廢話嚟嘅。即係你做乜嘢都好啦，你做咩要開始進行一個動作？呢幾個字全部都係廢話嚟嘅，係完全可以省略嘅。 咩？我諗到啦，諗咗啦。头先我想讲例子嘅，就咁讲就系、有啲戏名咧就系、好啱就系捍卫任务台名，你估唔估系咩戏啊？ 唔脱紧咯，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捍卫任务啊，杀神啊 ，John Wick 啊，劲咧，拗爆人，因为只乜乜任，因为自从自从咧骇客任务即系 24K 七日两镬， 系啦，咁之后咧，佢就乜嘢乜，总之阿奇诺以为是乜嘢戏咧，乜乜任务冇任务，结果做咩捍卫任务，但系 John Wick 同捍卫任务差九唔搭八到极致啊，大佬！但系台仔中意咁改名就拗爆头，啲人睇一台仔真系，如果睇名听佢睇个戏名个估嘅话，你知道哦，乜乜任务啊，奇诺以为是啩，但系佢系讲咩唔知。 Top Gun 啊，呢个 Top Gun 系捍卫战士记错咗。 系咯， 啊， 喂，乜任务咪任务噶嘛？ 做啲咩魔鬼啊，总动员啊，即系总之 系一个 系点讲啊？好中意套近乎啊！ 啲鸠戏名可以先做。 其实系将个名嘅作用系弱化咗，因为一套作品名除咗话你听入边有啲乜嘢之外，另一个用途啊， 因为吸引人去睇啊。 都系嘅，但系佢最重要嘅用途，其实系分辨唔同嘅作品。你呢个作品叫 A， 嗰个作品叫 B， 同我哋人名一样啫嘛。你叫杰特，我叫末日，都系攞嚟分清楚到底边个打边个噶嘛。如果你叫杰特，我叫杰克，咁杰克就大家唔知边个打边个噶咯。台湾译名就系一个问题，不过就算啦。 喂，夺戏名其实系一种艺术嚟噶，就话同翻译一样。不过呢个系另一个话题啦。因为其实改名系一种改名，我觉得系艺术嚟嘅。但系呢个就唔系我哋今日讨论嘅话题啦。呢、這个嘢就 咁总之佢翻唔同人嘅翻译系的确系会引申唔同嘅问题。有时系特色嚟嘅，有啲系纯粹特色，有时系本地人甘之如饴。我哋睇落去就会反晒白眼嘅，即系啱啱讲咗几次嘅例子，就系嗰啲咩进行一个动作嗰啲咁样，呢啲都喂呢啲咩中文嚟嘅先生，即系佢哋成日以中文正宗自居，但系佢啲中文真系同大陆有得挥， 好鸠嚟 嘅，即系大陆啲中文又系乱鸠咁嚟啊嘛。 一翻译其实呢样嘢咧，侏罗纪前节目讲过嘅，早年啲翻译咧，即系全部所谓在地化咧，即系个在地化最精彩就咩？啲名全部中文名。全部就用日本嘅名改一两个字，咁就当名啦。我最中意例子就咩？许大公即系公孙二啊，就叫新唐公太郎去许大公，只存有个公字嘅啫，有个大字，个大字用个太字，我即刻点嘅啫。即系咁嘅名咧，系啦，李牧之就莫之内一步，即系咁样改名。 哦，你讲钱少西嗰啲啊？ 系啊，而家讲呢嘢仲有人知噶。你去啲台湾啲讨论区咧，讲呢名咧，大家会唔会心微笑？因为呢啲系叫做。早年仲系叫做在地化，叫做无段翻译年代嘅历史遗物，其实而家仲冇啦，而家都 嗱系而家系冇啊？点解？原因系呢个系历史残留落嚟嘅问题，系一个无可奈何嘅选择嚟嘅。点解呢？因为当年国民政府仲系白色恐怖年代啊，好多嘢呢样唔俾，嗰样唔俾，其中一样就系唔俾外国文化进入。咁佢哋嘅应对方法系点咧？将啲日本人嘅名、日本嘅地名全部改成好似中国名咁样，所以就点解会出现呢个前小西啊、天道小西啊、乱马嗰个主角，就系因为咁样，类似嘅都系咁样嘅。咁啊，同我哋香港当年有少少唔同，香港当年都会咁样做，但系唔做得唔多，而且相对比较轻手，比较早唔再咁样玩。最出名嘅例子应该系大智慧。 大刺猬啦， 系啊，佢个原名系太空鹰啊嘛。 其实呢个唔系系大刺猬嘅，系刺嚟嘅。嗰个大刺猬系一个演员，大家成日都个捞埋一齐，但系都系做大刺猬。 嗱，大刺猬系呢个文泉嘅漫画版嘅译名。 系啦，大刺猬系一个演员名。 大刺猬系香港 TVB 嘅译名。系啊，香港 TVB 系你睇翻嗰啲咩电视预告嗰阵时候会讲剧情噶嘛。啊！边个边个做紧乜嘢啊？嘛，呢个唔系话搞错，系两个有唔同版本，但系佢名好发音有几分相似，啲人就捞乱咗。但系当年点解要叫呢个名？固然系有一部分叫佢太空翼、大空翼，系好翘首嘅事嚟嘅。咁所以到而家都改唔翻啦。 不过真系嘅嗱，又翻转前少少，就系台湾用闽南话译翻嚟最多嘅情况系咩咧？关西话、地区方言、 等候啊嘛， 系咯。所以通常如果用关西腔或者啲更加偏远嘅腔嘅话咧，一律用闽南话搞掂佢，即系话系咩代字大条啊、靠北啊嗰啲咁嘅嘢咧，我识咁多闽南话啊，全部都系因为睇咗，总之就系、是、个角色一讲关西腔又全部用闽南话译。咁就俾解决咗就 系、是、其中一种常见嘅做法咯、啊、 香港会香港都有香港通常就用广东话译，而香港好兴嘅漫画就中意咩就系、是、应该嗱呢段时间比较短嘅全广东话就发到就是、香港人就一开头咧王朝早期年代咧就咩曾经试过一段时间咧就全香港广东话嘅，唔好似系当时系slam灯嘅，但系咧观众就超唔受全广东话，亦都黐大家超唔受嘅，即系嗰种完全系香港连环图嗰啲法咧唔掂。观众嫌太粗俗，结果咧好似冇几耐就已经换翻白话文嗰种译法啦。就只系久唔偶尔偶一两句咧，只系识听淡咩，偶一两句咧会加广东话，都系传神啲嘅。呢样情况咧后嚟成为咗港式翻译嘅一个叫做几特色嘅，就系、是、基本上系白话文，但喺关键神来之笔咧，佢用一两句广东话去填咗佢，去突出嗰个感觉。 嗱、啊，这个广东话翻译咧，就喺文传年代咧，就会两种都有，但系睇作品。我记得当年佢哋用嘅例子，这个行云超人同狼下剑心，狼下剑心特登写到个文绉绉嘅，行云超人就特登系用翻正常口语广东话嘅讲法，仲要改埋啲好奇离古怪嘅名嘛，永远一样黑。即系攞嚟搞剧用嘅，因为原本行云超人入边啲角色名啊，其实都系嚟他嚟嘅。咁佢就算佢直译翻到嚟，你香港人都睇唔明嘅嘛，所以佢会变咗做香港嘅嚟他。咁啊喺粤语入边咧，最大问题就系喺我哋应该系香港嘅环境，就系我哋冇一个副语言喺度嘅。 咁冇理由用潮州话噶嘛？潮州话我都唔识啦。 即系点解关西腔点解会变咗做闽南话？就系因为咁。所以如果系硬套喺香港嘅话咧，要么就系 潮州话咯。 或者是客家语咯，客家话咯， 系咯， 是但。 咪就系潮州话，唔好话，唔好讲笑啊！潮州话 写唔出嚟啊嘛。 我哎呀潮州人，但我都唔识啦。 啊，即系识唔识系一回事，佢好难表现出嚟。香港啊，通常会转变成就系平时写书面语，到关西腔嗰啲咧就写广东话。有嘅，类似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而呢类嘢唔系次次通行噶，系翻过车噶。我好记得噶，漫画大王。首先个名本身就已经系阿苏曼格漫画大王啊，台版入边叫咗笑园漫画大王，即系咧佢哋系食咗个字啊，笑同孝喺国语入边，我唔记得系同音定近音咯。我哋系拗穿个头啊，笑吓，原来佢哋食咗字啊。虽然你叫佢做笑园，我哋都冇所谓嘅，其实佢原本系讲想讲个校园，咁呢部分还好嘅。佢入边旧版本系出现过一段好短时间啦，就系、是、阿、大阪叫做北平。即系佢嘅在地化失败咗，就系大阪变咗北平啦。佢原本话中意食鳕鱼烧好，变咗做北京烤鸭啦。我知道嘅，我记得当年系有嗰阵时有少少波澜嘅。咁啊喺度讲，咁结果后屘系改翻嚟嘅。嗰阵时应该系呢个动画版嘅中文版，定系漫画版咯？定系唔记得是但啦。总之系漫画大王，即系一样系等效问题。即系对台湾嚟讲，一个来自唔同地方，即系佢原本系东京嘅人啊嘛。有一个大阪嚟嘅人，佢哋又将佢类同咗就系一个中国大陆嚟嘅人，仲要系北京啦，咁样过嚟，成件事好似系等效翻译，但系实际上唔系咯，太勉强啦。咁结果大家离鸠远，你直接叫佢大阪算鸠数啦。 有啲嘢，因为有啲嘢咧，你系冇得在地嘅，因为佢本身其实就系一切一在地嘅话，就成个嘢完全蒙晒嘅话咧，你会好乱融，所以就系、是。诶，唔好在地啦，算数啦你。 即系好简单啫嘛，就系、是、呢个东京之于大阪，同呢个台北之于北京，唔系同一回事嚟嘅，先生。 系 即系哪怕你话 OK， 佢哋都系一个国家，即系你呢样嘢就已经辣着咗一半台湾人啦。跟住再讲，你就会辣着埋剩翻嗰一半。即系成件事系唔类同，佢将唔类同嘅嘢当成咗类同去做，咁有时系冇办法嘅，冇咁多咁巧噶嘛。虽然如果你想写得好啲嘅话，我觉得应该就系台北同南部咯。台湾南北部其实都系两个国家嚟，话你听。即系有冇听过花莲国呢个 game 啦？一样嘅，即系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呢类型咧，其实系好容易出事嘅。所以其实反而系想做好嘅一个尝试，但系眼高手低就呢啲啦。 你唔做等下又翻嚟直接译，所以有一另一批人就系话你听，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唔好懒醒，唔好食啦，你直接同我讲乜嘢，我宁愿你隔篱加个注，加个标注。有段时间系好中意咁样注噶。 加注代表啊， 蜡笔小新都系噶。 永野护画赏正宗嗰啲嘢，另一个问题嘅，嗰啲又唔系因为在唔在你化问题，系 唔系？我系讲紧翻译加注啊，系各村系好中意咁样做 嘅。哦，各村系中，各村好中意嘅，就系加个注。咁咧就你总之睇明啦，算尤其是咧个好多当时搞笑漫画都会用加注嘅，尤其是啲同音字啊，嗰个 letter get 咧， 识字啊，佢会解释翻个 letter 系点样走出嚟，但系佢字面上就只会按翻原本字面点样嚟就点样嚟，咁啊会变成咧就系理论上你好似理解咗个笑话，但系你实际上100%系笑唔出嘅，除非你真系非常非常非常之熟日本文化。咁有機會你會 get 到嘅，尤其是我覺得一支笑話有啲聽得多，你都知咩事啦。即係或者你日文有翻咁上下，你都知佢哋點樣講啊。但係對大部分需要中文版嘅人，變成你理解到，但係冇呢個效果。呢兩派人，呢、這個等下翻譯同異化翻譯係兩種唔同嘅人，係一路都嘈到不可開交。不過咧，呢、這個就我覺得算係一種選擇問題嚟嘅，冇咩優劣可言嘅。但係咧。近年系我由于台湾某啲意识形态抬头，好中意将呢啲嘢攞出嚟讲。近期我经常喺 Twitter 上面，主要唔系 Twitter， 系 Chess， 应该读 Chess 啊。嗰边系嗰边嘈啊，主要系我谂系关个演算法问题事。即系佢哋经常有就会系有啲见到有只台湾佬喺度讲啊乜嘢系资语嚟嘅，唔好用。然后咧，你会发现嗰啲嘢咧，其实我哋日日用紧香港用语咯。在作品名入面就会经常出现咁嘅状况。香港始终虽然而家唔系啦，始终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喺文化上面系捏住成个东南亚，变成就系其实好多用词系我哋香港走出嚟，但系佢哋接触可能已经就系由中国嗰边传入，咁佢就会当成嗰个系中国用语。即系最简单，虽然呢个比较少人搞乱啦，的士系叫计程车啊嘛，但系佢计程车。去召唤计程车的动作会变成打的，个的边度嚟噶？香港巴士，即系好多名，譬如啱啱我哋讲个托根，叫壮志凌云，点解跟香港咯？即系呢个高达都系咯。虽然嗱先讲锦达已经系变咗历史名词啦，因为当年系为咗避咗呢个版权张亮嘅，个版权已经攞翻翻嚟噶啦，所以大陆都系叫高达嘅。咁嘅情况之下，你会唔会叫高达做之语啊？佢哋会。咁啊，叫好有嘈起嚟啦，劲 Q 常好咯，好多词语，即系我近年听嗰啲咩手袋啦、卫生巾啦，即系呢啲咁嘅词，我哋用咗好 Q 耐噶啦。咁翻译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啊，就不过就相对比较小事少少咯。我哋而家另一样会促进大混战嘅其中一样原因就系 Netflix 嘅翻译，哇、灾难！即系除咗灾难，我谂到另一个讲法。佢咧就牽涉另一種問題，佢係在地化嘅極致反轉版本，你可以叫做 globalization 啦，全球化，就係講緊佢嘅所有翻譯。如果原文唔係英文，佢所有翻譯都係建基於將原文翻譯做英文，然後再翻譯另一個語言。譬如嗰一部日本動畫喺 Netflix 上，佢嘅字幕翻譯係由呢個日文佢翻咗做英文先，然后再二次翻译成为中文。所以点解佢啲翻译咁狗屁不通？但系呢件事其实系经常出现嘅，喺生产模式入面叫做标准化，将先咗一件嘢变咗标准，而个标准就系英文，将所有作品标准化成为咗英文先，然后再用英文去译佢。咁但系如果你稍微识少少呢个翻译嘅理论嘅话，你都知道。二次翻译系应该要尽量避免嘅事嚟，但系 Netflix 为咗标准化，经常系 唔好讲佢啦。我费事，我唔想提佢就系佢翻译系。 喂，梗系要，我哋讲翻译点可以唔讲 Netflix 啊，大佬 ？Netflix 系问题 ，Netflix 嘅翻译系从来就咩啊？日文译英文，英文译中文，两重翻译叫错到乱晒大佬，血都呕咗。 顺带一提，你啱啱讲开头引子《白英雄传》都系先翻英文再翻中文嘅，所以英文嘅各种各样嘅问题系会出现喺中文版嘅。咁啊。因为二次翻译点解唔好？就第一就系好容易会，本来你将一个文字翻译做另一个文字，已经好难做到完全100%准确噶啦。如果你再翻译一次，你就会再损失多一次。所以理论上应该要尽量避免噶，但有时系不得不咁样做嘅。呢个偶不尔都会有嘅。即系 Netflix 就贯彻始终啦，因为通常情况下 喺就算佢原本有呢咁嘅过程都好啦，佢翻到我哋在地版本嗰阵时咧，都会搵人执佢嘅，通常都会嘅。但系 Netflix 为咗悭钱，咁佢美名为标准化啦，因为只要系大少少嘅商业模式啊，其实都需要标准化。咁啊，但系偏偏翻系有一种好难标准化嘅嘢嚟噶嘛。咁正常我哋以前嘅做法就系每个地方，你台湾搵个人译，你香港搵个人译，甚至唔同版本都有唔同嘅嘢噶。即系某套电影动画喺电影上嗰阵时一个翻译，去到无线播嗰阵时咧，有时佢会推翻呢个翻译噶，另外再译噶。通常主因系佢唔想卖，电视台唔想买卖个版权，唔想买卖个翻译，咁我自己搞。咁可能佢觉得咁样会平啲之类咯，我唔系好肯定啊。系经常会出现咁嘅情况嘅，唔同平台各自再译一次，尤其是香港电视同 DVD 系经常出现系唔同嘅。DVD 同电影咧就好多时系一样嘅。或者有时调翻转就系电影同呢个 TV 一样，唯独发行影带版或者影碟版的时候唔一样。咁通常系因为唔同嘅代理商做出嚟嘅。你要我攞去用去用啊？俾钱咯。哇！我辛苦成果，点解要俾你白白咁样攞去啊？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嘛？甚至连配音都有都会经常出现咁嘅状况嘅。其中一个好有趣嘅现象系，如果你喺网上去搜，尤其是周星驰嘅电影，你经常会搜咗一种粤语版本，唔系你熟悉嗰个周星驰嚟嘅把声。 配音啊嘛，就有啦。 佢系讲粤语噶，佢唔系讲国语，因为台版同大陆版另外有两个固定嘅配音噶嘛，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但系唔系嗰个，佢讲嘅都系粤语，但系把声唔系周星驰讲出嚟嘅，好奇怪，变咗把我偶不而会撞到啲乜嘢噶，即系甚至嗰个先系主流啊！我唔知咩原因，我好似有查证过，但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当年系有啲好事嘅，咁啊粤语就比较少见，粤语比较常见就系唔同版本之间嘅会出现咁嘅嘢，可能系因为版权问题啦。呢啲版权呢啲万恶嘢就冇办法嘅，即系我俾咗钱，我点解要无啦啦益你？咁对方就谂，因为我自己配过好过俾钱俾你啦，我自己配过咁悭好多，即系你试试开大口之如此类咯。即系呢类，因为唔同嘅平台嗰类搞出嚟唔同嘅翻译，最简单啱啱讲 Netflix 都系啦。你电影上嗰阵时嗰个字幕同 Netflix 嘅字幕都唔一样嘅，因为 Netflix 根本就唔会同本地嘅电影商去买佢哋嘅字幕，系唔会做直接，唔系平贵问题。香港嗰阵时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系关钱事嘅，系钱作怪啊。但 Netflix 系直情系唔做，所以点解会搞出一啲咁难睇嘅，即系？我属于一种叫做勉强可以理解佢讲紧啲乜嘢，甚至有时你会隐隐约约感受到个原文讲紧乜嘢。根据佢译到乱七八糟嘅译文，你会估到原文系讲乜嘢，即系好痛苦嘅事啊！但系呢个全球工业化搞出嚟嘅嘢嚟嘅，呢个就 啲问题麻烦，我觉得系 吓，即系其实漫画其实都系一样情况，就系市场细啊，毕竟无论系香港嘅漫画市场。定台湾嘅市场，台湾人口多三倍，而且 ACC 嘅观看人数嘅比例系比较高，所以佢哋嘅理论上佢嘅漫画嘅市场系呢边嘅几倍都好啦。其实佢哋都系唔够，佢哋连最低印刷数都成系唔够嘅。咁好，所以为咗争债求存咧，其实佢哋经常会出现买卖港澳嘅版权，就系谂住大少少嘅饼，因为你买埋嗰部分其实成本唔系多好多，然后用同一个翻译。咁就唔使再去咗啦，然后将我哋印到嘅嘢部分烧咗去香港嗰边，咁喺大家都系最低印刷数，即系譬如某本漫画销量喺台湾可以卖3000本嘅，最低印刷数系5000本，咁正常佢会剩低咗2000本喺度，咁佢将2000本嘅一部分攞嚟香港卖，咁佢咪可以唔使蚀咁多咯？因为最低印刷数系5000嘅话，你点都要印5000本出嚟，剩翻个2000本佢要抌嘅，仓存系一个压力嚟噶嘛，你唔可能无了期咁放咗喺度噶嘛，去到一定程度你就要销毁佢噶啦。呢个情况喺 MTG 入边都出现过嘅，而家又好似冇，因为反转再反转，当年系有中文版本，而且有繁体同简体中文，先有繁体后有简体嘅，咁啊各自出咗一样啦。嗰时一样情况噶，500版我记得最低佢嘅一张印刷数系500版。即系版系我唔知点形容，即系你理解成一个单位咯。香港加埋台湾都系用同共用繁体中文版嘅，繁体中文版加埋可以 sell 大概可以 sell 到呢个200版嘅，呢个简体中文版咧大概都系 sell 到200版。咁理论上佢哋两个加埋先勉强去到佢哋嘅最低印刷数，结果咧佢哋老威就选择将繁体中文版斩咗，净系得翻简体中文版。 佢嘅如意算盘就系咁样嘅话咧，就四咁啊，两边中港台加埋卖到400版，咁啊勉强接近呢个最低数目，咁佢咪唔使试咁多咯，都唔系试嘅，其实其他部分可以赚翻嘅咁样啊。但系问题就会变成就系台湾还好，我唔知道佢嘅情况。香港嘅情况就系从此只会有英文版，系唔会同你买简体中文版。同一张卡我当30蚊啦，简体中文版啦20蚊。是啊，直接有个打个折扣的。不过这些都是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市场规模问题。咁后尾就去到后尾佢又出返繁体中文版，可能是策略改变或者是技术改变之余之类，我不知道。总之佢又出返中文版。然后据传我在我不玩之后，佢又再将繁体中文版斩跳了。即弹出弹入弹出弹入。佢原本曾经试过好像有十几个版本的。咁最后会剩返好像剩返四个语言版本。都是一样情况的。所以台湾有时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被大陆买 Q 埋佢个播映嘅版权。咁通常呢就唔系漫画，你好难将中国嘅中文版漫画 sell 去台湾香港㗎。调返转就会，因为佢哋都好习惯当年得香港同台湾有正版㗎咋嘛，你大陆冇㗎嘛。咁有好多人都习惯去买繁体嘅。有啲人话我听佢啲繁体咁样学返嚟。唔紧要啦。咁最常见其实系动画。尤其是之前，而家就少啦，因为冇乜钱。之前佢哋啲平台打得火热的时候啊，啲咩爱奇艺啊、Bilibili 啊嗰啲平台啊，抢新番抢得好紧要噶嘛。当然包括但不限于动画啦，佢哋好多时会顺手抢埋，我哋只能讲顺手抢埋港澳台嘅代理权。咁都算啦。如果你可以忍受佢嘅翻译，我谂大家都相对还好少少嘅。最大镬咧，佢尤其是 B 站系好中意咁样做啊，攞咗中港澳台嘅代理权，然后就系出咗中国版。你香港、澳门、台湾嘅人要睇嘅话咧，党区、党地区， 唉，唔好讲啦呢个问题，搞到我其实唔止一次想，可唔可以翻墙翻大陆睇 B 站片？ 如果要咁样做嘅话，我会宁愿 BT， 但我觉得太麻烦啦。 呢个就同翻类似嘅情况，但系结果都系一样，会结果出现咗同一个情况，虽然唔系翻译啦。咁啊，当然啦，佢啲和谐啊，佢啲中国式翻译啊，会有问题嗰啲咧，就另一回事了。但系呢个情况最常见系就系咁样，因为佢哋抢，反正都系高价抢噶啦。基本上唔撑几啊，抢埋你港澳台嗰个代理都唔撑几，然后唔知点解佢哋唔肯播港澳台版本，因为可能都要钱噶嘛，即系可能系因为。你制作港澳台版本，就算你将港澳台的版本合成当成是一件嘢都好，你都依然会有额外成本㗎嘛。佢唔想搞你咁嘅嘢，宁愿就直接唔俾你睇啦，反正冇咩效益，反正俾埋你睇冇咩效益，我直接剥鸠咗你。即係可能日后再分判出去。因为香港已经系冇咩动画代理㗎啦。香港动画代理其实要摸就系两间电视台。理论上是三间啦，我唔知开电视仲有冇买动画啦。主要就係 Viu TV 同埋无线会买，咁买版权。佢哋理论上佢哋作为一个播放商都系一个代理商嚟嘅。你唔好理佢平台系乜嘢。咁但除此之外呢就可以叫冇香港嘅代理㗎啦已经。当然你可以视乎呢、这个宁邦到底算唔算系香港公司。因为宁邦系总公司系喺香港，注册喺香港，喺香港上市。但是一般来讲会将宁邦当成是台湾的公司。变成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不只是翻译那么简单，这些列土分疆的东西。虽然就越扯越远。讲到宁邦讲一点。宁邦都是其中一个会将所有翻译统一做的东西的。不是叫原空又好像不是那么好，算了大家明白了。他都是会一个版本去译晒不同的。不过同国川有啲相似，佢知道呢个系呢个多地区嘅翻译嚟，所以佢会尽量减少在地化嘅问题。我睇宁邦咁耐，通常都唔会出现呢个在地化导致另一个地方睇唔明嘅，比较多系啲翻译比较甩流少少，或者系台式翻译我哋睇唔惯，或者系大陆翻译睇佢揾咗边个啦。我哋香港人睇唔惯，咁呢个程度就睇唔惯咧，就冇讲啦，只能忍佢啦，冇噶啦。咁啊，毕竟咁佢哋几百人嘅地方嚟啫嘛。咁啊，呢个翻译问题，即系我哋啱啱嚟咗少少，即系仲有呢个汉化组相关嘅嘢，我特登唔讲嘅。 哇，汉化组正噶嘛，汉化组太多古灵精怪嘢啦，汉化组就下一集啦。 所以我哋另外开一个新节目，净系讲汉化组嘅问题。 咁啊，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